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状况。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3.5度，受到东移的云带的影响，本市天空的云量逐渐增多，白天的光照减弱，气温有所回落，感觉要比昨天冷一些，所以户外活动的话，您适宜穿着棉衣类的服装。今天夜间呢，天气慢慢的转为阴天，最低气温差不多要回到-3度左右，而且空气的湿度比较大，感觉天气很冷，还是要提醒您注意保暖。 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渐四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或者是小雨夹雪啊，南风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3度，最大相对湿度85%。好， 昨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奥斯卡的一些信息，可惜整个在我们节目当中，他们都还一直在走红毯， 对， 所以并没有奖项颁出， 太过分了。昨天呢，我们关注了半天走红毯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看第90届奥斯卡最终的这个各大奖项揭晓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了。我想昨天下午到昨天晚上应该大部分人都知道了哈。 还有朋友直接就把这个提名的名单，包括就获奖的名单，然后做成了一个表格发到朋友圈里，这样特别的浅显易懂啊，一下子就知道这一届奥斯卡究竟花落谁家了。 对，我们的倒是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昨天的这个各大奖项的这个揭晓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水形物语呢是爆冷获得了最佳影片，加里奥德曼以及弗朗西斯麦克多蒙德是凭借着至暗时刻以及三块广告牌分别加冕了影帝和影后啊。 姐刚刚提到爆冷，我觉得这个词用的蛮好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这个三块广告牌 稳了， 对，应该差不多了。结果这次水形物语不仅夺得了最佳影片，而且还拿到了最佳导演奖啊。吉尔莫德尔托罗是挺厉害的。 对，另外呢，这个三块广告牌当中饰演小警察的这个山姆洛克威尔呢，这一次也是首次拿到了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是由我花样女王当中的阿里森詹妮来夺得哈。 最佳外语片奖大家都比较关注，这次是智利影片普通女人获得了，而大家都非常熟悉并且喜欢的寻梦环游记，昨天在我们的互动当中有很多朋友提到了这部影片，是获得了最佳动画长片奖。他非常熟悉的那一首 Remember Me 是获得了最佳原创歌曲奖。 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呢非常简单了，你最喜欢的电影原声专辑或者是歌曲是什么啊？Remember Me 呢获得了最佳原创歌曲，其实让我觉得挺多感慨的，因为当时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就被一直被这首歌去圈粉，对吧？ 对，我是觉得说这首歌戳中了我的泪点，就整个电影的故事情节是根据这首歌来推进的，到最后最欢快的那个版本出来的时候啊，一下子潸然泪下的感觉，可能这就是电影艺术跟音乐结合在一起的这种魅力吧。所以今天也希望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互动方式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的电影原声或者歌曲是哪一首呢。 如果大家听到的话，应该能够感觉到我们的背景音乐当中这首单曲今天营造出一种非常温情的感觉。 哎，对，感觉跟着阿甘一起在跑圈。 是95年的这个著名的电影阿甘正传当中的电影原声专辑，这也算是我的最爱了，所以先来打个样，对不对哈。 也问问大家哈，你最喜欢的电影原声或者歌曲不一定是参加过奥斯卡的这个决选的，任何都可以，中国外国的都可以，只要是感动过你的。 对，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想大家一听也会对这首歌曲有很深的印象，因为这是多年前曾经震撼我们的一部电影，名字叫做《卧虎藏龙》当中的主题单曲啊。 那这个主题曲呢也真的是在奥斯卡的现场表演过。 对对对对，这是为数不多的表演。来听到的是来自李玟《月光爱人》。 睡在月光里，下弦月让我想你，不相信我来世明白，怕眼睁开你不在，爱我。 来自于李玟带来的一首歌曲《月光爱人》，当时呢在奥斯卡的颁奖典礼当中，他所献唱的版本是英文版本，叫做 A Love Before Time， 有一点点缓缓进入式的这种中国武侠情节当中啊。 嗯，就是东方的略带哀伤与神秘的这样的节奏。 嗯， 这是今天算是你的答案了吧？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你最喜欢的电影原声专辑或者歌曲是哪一首呢？郭鹏交出了答案，是李玟的《月光爱人》哈，来看看大家的答案。 好，来看一下太子说，要说最喜欢的电影原声，一定是《加勒比海盗》当中的音乐 He's a pirate， 就是他是一个海盗，每次给人感觉都是热血沸腾，想来一场冒险之旅哈。 嗯，还有四亿跟我们提到了说，那泰坦尼克啊太经典了My heart will go on。 你知道泰坦尼克火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席琳迪翁自己说，我自己真的不想再唱了，你们每个人是听一遍，我是唱了无数遍的感觉哈。 是唱太多次了，包括像大赏子还有 Stephen Lam 也都是提到了泰坦尼克，觉得太经典。 对，这个大家有什么让自己一些答案的都可以发过来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影原声或者是电视剧的原声，不限于奥斯卡获奖的这样一些名单，只要你有喜欢的都可以告诉我们哈。 北京 SKP 时尚梦想之地，邀您共享春夏鞋礼节，3月3日至11日，女鞋男鞋10倍积分，刷银行卡赠购物卡，3月8日更有女神专项活动，大旺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F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Recuérdame. Si en tu mente vivo estoy. Recuérdame. Mis sueños yo te doy. Te llevoacompañaré unidos en nuestra canción contigo ahí estaré recuérdame si sola crees estar recuérdame y mi cantar te irá abrazar aún en la distancia nunca vayas a olvidar que yo contigo siempre Our love alive w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w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will never fade away. Remember me, for I will soon be gone. Remember me, and let the love we have live on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So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来自 Migu 的 Remember Me， 要恭喜《寻梦环游记》的主题曲 Remember Me。这次获得了最佳的原创歌曲。在去年冬天的《寻梦环游记》成了一部现象级的影片，把中国观众感动的是稀里哗啦的哈。 是，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一起的分享了一下，说希望大家来预测一下，看哪部影片可以最终夺得奥斯卡。有一位朋友我记得他专门就说了一下，他觉得《寻梦环游记》最棒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告诉我们死亡真正的意义，不要去畏惧它，它不是生命的终点。 嗯， 只要心中有爱和思念，逝去的人也会有 永远的在我们身边。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这个早安音乐秀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喜欢的电影原声或者是专辑或者是歌曲，其实不限于在这个奥斯卡获奖的这一项，因为我觉得音乐的这种魅力是非常直接的，未必获一个奖就一定能够给它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标榜，在你心中最好才是最重要的哈。 但是我发现大家的答案都挺集中的哈，比如说像刚刚有提到的那个加勒比海盗当中的他是个海盗，乌龟下太阳也跟我们说这个主题曲，觉得每一次前奏响起就会有一种扬帆远航奔向自由的感觉。 对，所以每天早晨是不是给自己来这么一段电影乐会好一点，哟，我要奔向自由了，马上要去工作哈。 还有像毕业生也是很多人都提到的，这个影片其实算比较老了，1967年的 Lotus Blue 也跟我们说就是那首非常经典的，可能很多人听过这首歌但不知道它是毕业生的插曲，The Sound of Silence, Sound of Silence, 对， 他说开头那一句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道出了无尽的孤独和迷茫啊。 是，这个大家都有一点点这小文艺青年的孤独和迷茫，所以这两首歌曲排在一起会有点怪，刚刚你还准备奔向自由，忽然就奔向了迷茫哈。 还有江山玲珑也提到了毕业生当中的这个主题曲，也叫做毕业生，但是那首非常经典的斯卡布罗集市他觉得在他这边排名第二。 哎，斯卡布罗集市，很多人当年跟我说斯卡波罗集市，我说那不是波罗哈，那个集市叫做斯卡布罗集市哈。好了，来，这是大家的答案，也欢迎大家把这个自己心中的答案呢继续发给我们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稍微盘点一下这次奥斯卡的三部，这个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三部作品吧，对吧？因为呢，首先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水形物语》啊，我觉得这个翻译的中文翻译真的非常好啊，英文名字叫做《The Shape of Water》。我当时一看，哎，这好像跟去年大热单曲的《Shape of You》有点像哈、啊。但实际上，人家说的是一个人和水中的这个异形最终相恋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玄幻的这样一个故事啊。 是，这次是获得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其实就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外来生物的爱情故事。听到这儿会觉得说，哎，很套路啊，为什么最后会获得最佳影片呢？ 对。 但在拍摄的整个过程当中啊，既充满了爱情故事，又是非常浪漫、奇幻和充满童心的。 片中的正面人物呢，都是边缘群体，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像哑女、黑人以及隐藏身份的间谍、外来生物等等。但是他们的善良和勇气，成为了战胜黑暗的最强大的力量啊！ 这次除了《水形物语》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就是《至暗时刻》。 哎， 因为当中的男主角表现实在是太惊艳了，所以也是被大家称赞为教科书级别的表演，整容般的演技啊！ 这次是真的是整容级别的演技啊！因为这一届的男主呢，几乎就是为他定制的。他这个所谓的整容呢，不光是他演技非常好，每天他还要花6个小时来化特效妆、啊， 因为是特型演员嘛，要塑造这个铁血手像丘吉尔的形象，每天差不多要花6个小时来化特效妆，而且每个眼神跟微表情都是极力去还原的，最终呢也是成功的摘得了影帝的桂冠， 实至名归啊！当然呢，最佳女主角就是我真的心头好的这个弗朗西斯·麦克蒙德了。 你能别大喘气吗？最佳女主角就是我是吗？ 你以为这是我哈、 啊？太吓人了！ 三块广告牌啊！昨天晚上我是专门去院线来看了这部片子，而且我跟你说，这是我第一次去院线看，旁边有这么多外国朋友跟我一起来观看的一部。 因为确实也是刚刚获奖， 他们也没看过，对吧？ 同步上映，对。 所以要恭喜一下麦克多蒙德啊，他也被这个坊间称为科恩嫂，因为他之前的电影基本都是在科恩兄弟的手下来拍的。上一次还是《冰雪暴》当中的风韵犹存的熟女警察哈。 那这一次呢，就变成了三块广告牌当中剽悍的复仇母亲，真的是怼天怼地怼世界啊。 真的是 既坚强又孤独。但是她整个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如果您去院线感受了一下，会发现，没有任何的表演痕迹，全程冷酷，但是呢，又可以感受到生活的真相一样。 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去电影院当中去支持一下这几部作品啊。三块广告牌3月2号已经开始上映了，而最佳影片《水形物语》呢，在3月16号左右也会上映。好了，刚才说到的这科恩嫂呢，是怼天怼地啊，怼世界哈、啊。我们稍微的把这个节奏来换过来一下，听到的是叶蓓的《双鱼》，来稍微轻柔一点，《Bossa Nova》。 已经忘了吗？从那次水草相见之后，一直是我和你相偎。我们仰起头，看那金色的太阳，你看还有那田园野上清香的气息。我们要歌唱，歌声划过天空，我们要相伴，相人们多么美，看着我 游过你的身边，望着你，已经忘了吗？从那次瞬间相识之后，一直是我和你相偎。 叶蓓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双鱼》，有点意思啊，这个确实呢有点小清新或者波斯诺瓦的感觉啊，这个双鱼的感觉和最佳影片《水形物语》还有那么几分相似哈。 《水形物语》下个周五开始就要在国内上映了，我身边哈，感觉最近所有的朋友几乎都在看三块广告牌，但其实我去看了一下这个排片的场次还有最终的这个票房成绩，好像没有预想当中的那么夸张。 对， 虽然豆瓣评分非常高，达到了8.7分，影片质量也是得到了业内跟观众的一致好评，但是现在的排片场次却少得可怜，而且累计票房只有1500多万。 所以呢，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来这个发生的呢？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啊，这么大热的一部电影为什么排片量这么少？实际上呢，这个之所以少是因为这部影片通过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来进行专线放映的，没有走常规的发行路线。但是现在加盟艺联的银幕只有700-800块，所以呢全国的总银幕总数已经超过了50000块。你想700-800和50000之间这个差值，你就知道为什么放片量这么少了哈。 还好我们在大北京哈，想要去艺术放映联盟当中去欣赏这一块大热评分的电影还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 只要你想找的话总能够找得到，对不对？好了，来听到的这首单曲1-10，我和你。 教你怎么倒数爱的推理，刚教住我有一本1-10爱的秘籍，失恋的字的你是否已经没了信心，要怎么一开始要带着你思想上 什么都可以丢，但别把爱丢了，怎么会有爱生恨你，就快变成黑的你的云为了什么变得黑的，你累了吗？冷血动物只是比较随的，欧的爱在哪？爱如何变成爱？快把仇恨变成爱，爱的魔术就像鬼斧神差。It's so easy, L O V E， 再多一点的关心，爱不能只是句口头禅而已。 一段情，两颗心，三个字是我爱你。无聊时就溜出去，期待每天在一起，巴不得黏着你。全是美的爱情，从1-10等于我等你。 爱的故事就像你生病时照顾你的护士，没有爱要如何度日？我们爱十个数字，1-10，或许不止1-10。其实爱腐蚀即是何必的良辰吉时，散播快乐，散播爱。爱要及时和仇恨收败，有时候难以启齿，但孩子得说出来。爱有很多种，爱做很多梦。有些时候带着很多痛，但是我爱人人人人爱我。哦， 有没有人告诉你什么是 Love the Magic？ 刚教住我这一本1-10爱的秘籍，散发你的魅力，给你非一般的自信。Bling the bling the， 每个男生对你目不转睛。一段情，两颗心，三个字是我爱你。无聊时就溜出去，期待每天在一起。 1-10 等于我等你。 Hey, hey, what, what?

于佳韵以及 Panda Q 带来的 Matilda， 这是现在我最喜欢的两个音乐人之间的合作。 Panda Q 是中国电音第一人哈，于佳韵呢也是这个来自于美国加州 Berkeley 音乐学院的音乐大才子，都在追求着极端的制作。当然呢，这首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是跟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有一点点关系的。首先它的名字叫做 Matilda， 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当中的那个女孩子的角色哈。另外呢，当中有一句歌词是 I think we'll be okay here Leon， 我不想我们都会没事的李阳，其实就是一句电影当中的原声哈。 这个杀手不太冷啊、 哎、 今天在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你最喜欢的电影原声专辑或者歌曲是哪一首哈？范围不限，不一定是拿过奥斯卡的，中外各种的电影都可以。 对，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哈。我们虽然说这个中外电影都可以，但是电视剧版的也来混了一下。 就是大家其实我觉得跟我们的理解呢要比我们想的走得更远啊，就是把一些电视剧当中的一些很好玩的主题单曲都拿了出来哈。 双子座大孩子跟我们说最喜欢台湾版《流星花园》的《情非得已》了，庾澄庆唱的，一听到就可以想到剧情。 对， 还有文哥也跟我们说，你们有听过王菲给白发魔女演唱的插曲《忘掉你像忘掉我》吗？刚刚有很多朋友提到，东东也说只要是王菲给电影唱的我都喜欢，经常是电影还没来得及看，歌已经学会了。 对，当然呢，有些人呢是说到的是比较著名的一些 OST 啊，比如说像 Terry 说，从歌曲性上最喜欢的是 Dream Girls 追梦女孩啊，这当时呢这个 Beyonce 当中也有一些演绎，但是当时最火爆的我想应该是其中的那个有点胖胖的那位黑人的女孩，还是很有意思的哈。 嗯，还有像兔兔也提到了说素七的 See You Again 啊，这么经典 啊，没错没错没错。 以及安安也提到了一些大热的电影插曲应该有很多吧，最喜欢的应该是蓝精灵二当中的欧拉拉，是 Brandy 唱的，先于电影放出来一直设为手机铃声、 嗯、 所以以至于每次看到这个电影或者预告的时候就想起来，哎，我电话是不是响了。 是，哎，你说到这儿啊，我倒是想插句题外话，我多年的这个手机铃声呢是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所以呢一般来说都是会跟其他人达成一种默契，如果他能听得懂的话就是我们的同龄人哈。 嗯，还有蛋蛋也提到了说速八当中的 See You Again 以及林瑞木原在路上2018，他说还是最喜欢匆匆那年，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都很好的把青春时代的爱情电影演绎得非常的好，王菲演唱的主题曲也是非常赞。 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喜欢的电影原声专辑或者是歌曲是什么，范围在中外各种电影当中都不限。当然大家刚才想来说说电视剧的我们也没有什么意见啊，大家可以来说 一 说、 啊、一起分享嘛。 哎，好了，再来看一下2018年呢，正值改革开放的第40年，40年来呢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方卫视呢也将从3月5号、3月6号、3月9号、3月16号每天的22点档播出改革开放40周年的特别制作的节目《为时代喝彩》。 这档节目呢是由曹可凡和王冠担任主持的，分为影视剧导演、影视演员、配音演员和歌手四大主题，邀请了包括像关牧村、奚美娟在内的知名的文化艺术界的代表，他们将结合一些自己的创作还有代表的作品来畅谈改革开放进程当中的心路历程。 嗯，当然这40年当中呢，我们的文化和文艺事业的成就确实是有目共睹。我想用接下来这首歌曲能够很准确地表达出 这四十年的成就，他的名字叫做《不同凡响》，来自于袁娅维。 一个彗星让你更美， 是不同凡响，来自于刚才听到的这个非常好听的一首单曲哈。当然我觉得这个袁娅维呢，在早期的歌曲当中呢，能够听得出来她非常劲爆的一面，最近也开始演唱一些大热的电影主题单曲，比如说散就散之类的哈。 嗯，刚刚北泰李波跟我们提到了哈，像志明与春娇当中的插曲，他说这是曲婉婷的我的歌声里，应该是 Drench 的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对， 嗯，还有前任三当中的说散就散都非常的好听，很感人，烘托剧情啊。 是， 包括像郝飞翔也专门跳出来跟我们说，音乐让剧情升华，或激昂或悲伤。 谢谢给我们写了一段串词，谢谢哈。 嗯，配合着这个剧情其实很容易勾起气氛。 对，月月说呢，必须是大话西游当中的一生所爱啊。哎，还真的是啊。你看每次呢说到一些著名的一些电影桥段，包括当中的一些主题配乐的时候，你仿佛不光耳边响起了音乐，当时眼睛也回到当时看到电影当中那个画面当中，有没有哈？ 对，李鹏冲的答案跟你一样，大话西游当中的一生所爱觉得非常的感动。嗯，还有 I can't breathe it， 他说 let it go 啊， let it go， let it go， 冰雪奇 缘里面的。 哎，你不觉得那个和今年的这个其实获奖的单曲其实有点相像啊，都是大 热的动画电影当中，最终的这个主题单曲是得到了最佳的配乐奖哈。 嗯，还有一首哈，很非常经典的 Whitney Houston 的《绵羊》，他说了，《保镖》的主题曲啊，《I Will Always Love You》。 嗯，这首单曲实在是太经典了。哎，你有没有唱过？ 啊，太高了吧！别难为我好吗？ 就欣赏一下就行了。因为最近听到这个静瑜经常跟着这个歌曲一起律动起来，我每次在幻想 我是跟着律动，你是跟着唱， 我是跟着唱是吧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行了，下一首。 好吧，下一个啊，这个还有呢，一些朋友呢也给我们推荐出了他们心目当中的一些经典。啊，比如说啊，刚才的这个 Gary 说，我想推荐的是 Linkin Park 当中的 Roads Untraveled， 还有这个动画电影的《我的名字》里面三首歌曲都很棒。今天呢是挑起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兴趣，纷纷把自己的心头所好来送出来。我觉得这样的歌曲有多少，再继续给我们拿出多少来哈。 互动方式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好的是，在一个足够小的星球上行走，我们是在上坡还是在下坡啊？ 你感觉累就是上坡，你感觉轻松就是下坡。 好的是，前半生跟后半生的分界线在哪里啊？ 如何做一个暖男，每天为他煲汤，纪念日给他送花，不如让温暖提前开启。 Discovery 探索频道官方合作伙伴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配备全新一代安吉星远程启动功能， APP 一键快速开启，为你爱的人提前热车，让温暖如影随形。屏幕上搜索不到的科技温度，探界者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Tell me you love me, but I heard it before. Staying out till the morning, I can hear the door. Tell me you're different, but you're just like the rest. I can smell all the whiskey and the smoke on your breath. I don't think you know this, but you're so predictable. Texting her behind my back and acting like I don't, but I already know. Cause you've been talking in your sleep. Oh, and you've been messing around on me. I thought I told you once before. Oh, I guess you wasn't listening. And I'll wait till the morning.That you want me, that you want me back. Wanna talk me sober, no, I won't do that. Swear that you're different, but it's still like the rest. Don't wanna talk it over, no. I don't think you know this, but you're so predictable. Texting her behind my back and acting like I don't, but I already knowYou've been talking in your sleep. Oh, and you've been messing around on me. I thought I told you once before. Oh, I guess you wasn't listening. And I'll wait till the morning. Right just like you're sleeping. Won't give you a warning. Just know that I'm leaving. Cause you've been talking.You're so predictable. Texting girls behind my back and acting like you don't, but I already know. Oh, yeah, I already know. Cause you've been talking in your sleep. Shelley Lawrence 带来的 Sleeping Talking， 真羡慕青春的这种荷尔蒙啊，每天想都是感情当中那些事儿。来自于他的这首 Sleep Talking， 做梦的时候都要幻想美丽的爱情的结局哈。 但我觉得现实可能有的时候更加励志一些吧。 怎么说？ 比如昨天你刷一下朋友圈，会发现大家除了来分享奥斯卡的最佳的这个获奖的名单之外， 嗯， 还有很多人在为他们的偶像啊 Kobe 疯狂的打 call 啊。是的， Kobe 呢是成功的拿到了他人生当中的第六座有分量的奖杯，奥斯卡小金人，前五座都是这个 NBA 的总冠军哈。 嗯，因为其实当时刚刚入提名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过这个消息，觉得还挺好玩的。 对， 因为这个科比是凭借着动画短片《亲爱的篮球》入选了第90届奥斯卡典礼，而且最终还能成功获奖，确实还挺让很多观众觉得挺惊喜的。 嗯，不光是惊喜了，很多的这个科比的球迷和粉丝，你知道是非常死忠的啊， 嗯， 所以呢，看到了自己的偶像有这样大的成就之后，确实非常感动。昨天所以刷爆了朋友圈，这个亲爱的朋友呢，亲爱的篮球呢，是根据科比退役改编成的这个动画短片。我觉得最厉害的是科比本人呢担纲了所有的这种文字部分的这个处理哈。 嗯，像跟他一块入围的其实也都是竞争力比较强的，比如说像浩源派对、失物招领、浮空间、反叛童谣等等等等。那最终这个亲爱的篮球是摘得了第90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的奖项。 对啊，科比呢在领奖台的时候也做出了如下的发言，他说：“作为一个篮球运动员呢，我们本应该闭上嘴巴运动啊，但是呢，我很高兴我做到了比这个更多的东西。感谢奥斯卡能够给我这项不可思议的荣誉，也感谢啊 John Williams 制作了这样一首精彩的音乐啊，怪不得 John Williams 给他制作的音乐啊啊。另外呢，也能够感谢让你们相信这部动画片，感谢 Molly Carter， 没有你我们不会站在这里哈。 嗯，也感谢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说你们是我灵感的来源哈。”但我觉得昨天最好玩的是科比拿了这个小金人之后呢，段子手们也都纷纷上线了。最好玩的一句是，哇，这是一个成功的从 CCTV 5走到 CCTV 6的男人。 然后有人不服，就把 CCTV 1的新闻当中出现的画面又截了图出来，成功的跟他说其实已经占据了 CCTV， 对对，霸屏很久了，对吧。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旅行团奔跑在孤傲的路上。我想对于科比这样一个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及凌晨4点钟太阳的观测者来说，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名字很好的能够反映出属于科比的时代和他自己的精神。 你要去哪？你知道吗？为此不计代价，带着所有，还是放下，去寻找答案吧。我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是岸看不见终点和希望，有太多火焰却我的理想，我依然燃烧，我仍在信仰。说什么冰山一角，说什么兵败如山倒，就算我把整个世界给输掉，也希望你能看到。我们不曾一样，却又如此一样，贪婪地追求着理想。生命不会太长，思想它会生长，丢不掉也无法隐藏。你要去哪？你知道吗？为此不计代价，带着所有，还是放下，会留下遗憾吧。我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是让看不见终点。希望。 行团奔跑在孤傲的路上啊，所以说很多人喜欢科比的这种方式呢，就是喜欢他这种顽强的这种精神以及永不服输的这样一种勇气。科比自己也说呢，虽然我获得了五个 NBA 的总冠军，但如果我到我老去的那一天，别人说哎，你这辈子最大的成就是你在 NBA 当中所得到的成就的话，我觉得我会不服输，我觉得我的人生不止于此。当时很多人说啊，这也就是一句大话罢了，结果一年以后就立刻被打脸哈， 立马拿奥斯卡小金人回来给你们看。 是， 这是奥斯卡最近的一些获奖的情况来跟大家分享。那也要告诉大家哈，我们北京国际电影节也会在4月6号和22号举行了。今年呢，将设立英格玛伯格曼电影回顾展、黑泽明逝世20周年纪念展这些重要的单元。所以说你对这两位电影人非常感兴趣的话，可以持续关注。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日本电影《恋爱回旋》呢，将在本周五上映。《恋爱回旋》呢是由新垣结衣以及映泰主演，广末凉子和苍井优等是联合出演，讲述的是曾经天才乒乓球的少女多满子，年近30却恋爱，工作都一事无成。他与梦想受挫一无是处的前职业拳击手组合了一对职业的双打搭档，通过乒乓球来创造奇迹的故事。 其实来通过你刚刚简单的这个介绍，就觉得这个电影剧情肯定非常有意思。 对，很有意思啊。这个反正我觉得日本人呢非常擅长营造那种理想欢呼、啊、 而且他们也很喜欢乒乓球这一项运动、 啊、对对对对对对。 你知道每次当这个马龙啊、张继科呀、啊、跟他们的队员来比拼的时候，就会被塑造成动漫形象。 没错没错，最强之王者龙之类的哈。好，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彩虹的微笑》。我想跟这群女孩子这个为理想而奔跑欢呼的感觉应该是有点相像的哈。 只想抱抓住大生长， 309是3月9号北京国美亲情内购会，黑色星期五大牌低价强势来袭，主力专场超级特惠，仅此一天，错过再等一年。3月9号就去北京国美。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如何打破车内的沉默？放一首摇滚乐，讲一个冷笑话，不如玩点不一样的互动。Discovery 探索频道官方合作伙伴实力中级 SUV 雪佛兰探界者，搭载 2.0T 加 9AT 突破性黄金动力组合，瞬间释放澎湃动力，用推背感引发尖叫，让旅途不再沉寂。屏幕上搜索不到的速度激情，探界者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如果智能互联不只是在车内与世界相连，更能在路上轻松控制家中的智能设备，那该多好。我们想的不只是一辆满足需求的车，更是一种超越期待的生活。2018款别克新君越，配备车载 4G WiFi 和安吉星智能家居功能，全新上市，不同凡响。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试驾体验。 发烧打他打他打他， 又断网了， 玩个游戏总掉线，赶紧换宽带吧。

还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到未知 8:06来听到的第一首单曲来自于陶喆的找自己，来打开了今天的早安音乐秀的第二时段的全新的方式。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我是静瑜。 好，刚才呢听到了陶喆的找自己之后呢，不禁稍微感慨了一下，什么时候能够用音乐的方式去找找自己的这种适合的一种感觉呢？ 嗯，这首歌时间挺长的啊，你可以放轻松的去找找自己啊。 都可以找找自己这个日益高耸的发际线啊，或者是这个比较唏嘘的胡渣等等等等啊。 怎么一开始开始讽刺自己了，大早上的还要上班呢？ 好了，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你最喜欢的电影原声专辑或者是歌曲是什么？大家都发来了各自认为比较喜欢的一些单曲，比如说吃肉的神仙说，好的电影原声就是音乐响起的那一瞬间，能够让你立刻心潮澎湃，如身临其境般的融入到电影画面当中。个人比较喜欢的是《红高粱》当中的姜文的《酒神曲》的豪放，以及这个窦唯当中的《做梦的飘》。哎，比较有意思的是，我觉得今天很多朋友都开始给我们发这个串词来了哈。 哎，对，就是可能电影原声感动到自己的部分确实比较多一些吧。 嗯， 像吴小健也提到的说朴树的 No Fire in My Heart， 这也是去年的一部大热电影哈。 没错，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冈仁波齐吧。 对，图为兄说这个必须是 Transformer 当中的第一首主题曲 Linkin Park 的 What I've Done。Transformer 变形金刚当时呢重新回来的时候，确实引起了我们这波80后的集体的这个炸裂的感觉，因为确实小的时候的经典啊，拍到现在呢已经第五部了，其中的这个电影原声呢也是汗牛充栋，不计可数哈。 嗯，还有像北泰里伯给我们提到说张靓颖演唱的画皮当中的歌曲也非常的符合电影当时的意境，加入了一些海豚音哈，所以让你在听的时候感觉到说哦，听觉的感受完全被激发出来了。 对，白云的这个答案呢就是比较经典的一种答案了。他说香港电影当中最喜欢的是张国荣的《当年情》《英雄本色》的插曲。 嗯，还有像招财喵喵跟我们提到了说 Yesterday Once More， 我难我想 每次哎，你今天呀我已经管不了郭鹏了，你们来帮帮我。 快把他摁住哈。 他说每次听到都像是穿越到从前听经典的英文歌曲磨耳朵的那种学生时代，这首歌太有共鸣了，以前什么英文歌曲300首、 啊、 听歌教你学英语，就一定会有这种 英文歌曲300首，不是唐诗300首吗？当时有一盘那个经典的这种英文歌曲的大合盘，对吧？这一般都是排在第一首的。所以刚才说到那个 The Sound of Silence 毕业生的主题曲当中一般也会放在里面，好，你昨天说的 Only You 等等啊，都是。 还有像电影《狮子王》啊，这也是白云的答案。他说英文电影的插曲最喜欢的 Can You Feel the Dove Tonight。 我忽然发现个问题，招财喵喵、白云和绵羊的这个三个答案放在一起，就是我刚才说那盘经典专辑 I Will Always Love You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对吧？ 大家应该买的是同一张专辑。 对，买的碟都有点重了哈。 还有流浪的孩子也提到了这一首大家肯定都会唱吧，小黄人的 Happy Happy、 啊、 Happy Happy。 太好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手机铃声 放了无数次，而且关键是这首单曲还曾经拍过一个24小时不停歇的 MV， 让所有的人一起来重复着 happy 的过程，但是场景是不一样的。欢迎大家把继续自己的这些答案呢都发送给我们。继续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最近的日本的城市开始推广仙人掌来做饮食了。为什么要吃仙人掌？ 这是在日本的爱知县的青日警市，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尝仙人掌的味道的话，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吃到类似于像仙人掌烤肉串、仙人掌粉制成的贝壳重油蛋糕，或者仙人掌拉面等等等等，这都是这个城市的特色食物。因为这里希望鼓励更多的当地人来种

Streisand. Barbra Streisand.Streisand. Barbra Streisand. 这是我最爱唱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Dark Souls 带来的 Barbra Streisand。 因为呢整首歌曲当中的真正能够唱的部分也只有那句 Barbra Streisand， 因为真的是太好唱了吧。如果要评价一下一听就会唱的歌曲，这首歌应该会排在我比较前面。 对，但是我今天呢放这首歌曲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接下来我们有一个跟巴布拉史翠珊还真的有点关系的一条资讯哈。著名的歌手巴布拉史翠珊呢深爱着自己的宠物狗 Samantha， 这条棉花这个面纱犬呢存活了14年，去年去世。但是呢史翠珊是太爱这只狗了，所以呢请专门的机构加以克隆，如今呢迎来了两条一模一样的小狗啊。 哎，克隆宠物狗啊，带来了两只小狗，虽然外表看起来好像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性格是完全不同的。 嗯， 就是史翠珊她说，我要看着他们长大，要看看他们有没有我之前养的那只 Samantha 的棕色眼睛是不是像他一样的严肃。 对啊， Barbra Streisand 呢今年呢是75岁了，还是知名的歌手和演员，在音乐影视和百老剧的舞台表演当中都获得过极高的荣誉，甚至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这首 Dark Souls 改编的 Barbra Streisand 也是以他的名字为命名啊。电子音乐也有他的这种涉猎。好，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周迅的伴侣。我想 Streisand 之所以非常喜欢这只狗，也算是陪伴的时间太久了，是不是？ 他曾经让谁弄得伤感，结果这笔账要你偿还，轮流转 来自于周迅的一首《伴侣》，最后怎么感觉进入到这个婚礼教堂的感觉了哈？ 带了一段婚礼进行曲的配乐进去啊，《伴侣》啊，其实也非常契合的这样一个名字。 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呢是这个大家喜欢的电影原声的配乐。我发现这个话题呢确实戳中了很多人的点啊，不停的有朋友来给我们发大家喜欢自己喜欢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单曲啊，像辉说《繁华盛世》做分手布景，《痴心的眼泪会倾城》，Eason 翻唱的《倾城》，因为一个人而爱一城，然而城在我，在你却不在哈、 啊。就是歌当中的一些歌词啊，给自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 对， 还有承诺呢，也说我一直特别喜欢向左走向右走的那首《遇见》， 嗯， 手机铃声 N 年未换。 对， 包括到现在啊，《遇见》是很多人都喜欢唱的，但是不知道的是，其实它也是一部电影的原声。 对对对，向左走就是向左走向右走， 对，就这部影片 是来自于金城武和梁咏琪的演绎吧、 嗯，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哈。 还有《盛夏光年》也跟我们提到了哈，《笑傲江湖》的主题曲啊，《沧海一声笑》多带感呢。 对，《沧海一声笑》来自于黄沾大师的一个作品哈，乐秋的这个答案呢是比较，刚才跟我们说的差不多，《我心永恒》和《勇敢的心》，哎，《勇敢的心》的这个电乐也是非常非常厉害哈。 是，今天咱月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你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原声专辑或者说是歌曲，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 嗯，最近的这个新鲜事儿还不少，蓝翔也开始培养专业的电竞选手了，而不只是挖掘机啊， 是山东济南找蓝翔的那个蓝翔吗？ 是啊， 他们自己开了电竞课堂，现在呢，这个课程的设置还挺好玩的，包括一些游戏大家都非常擅长的，比如说像英雄联盟、守望先锋、反恐精英，还有绝地求生 太厉害了， 吃鸡的游戏啊。 是蓝翔的电竞课程呢，当中有50名学生报名，他们在学习一年之后呢将分班，最好的玩家将专注于成为职业的电竞选手，而其余的人呢则能够接受电竞其他方面的一些训练哈。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课程设置还挺合理的，就是最棒的这些学生最后去成为职业电竞选手，另外的人呢可以做一些包括活动组织啊、推广啊或者教练，就首先你对这个行业很熟悉的， 对， 再一个你有专业的学习过，这门课程的学费还不便宜嘞。 嗯， 想想一门课的学费差不多是13000。 对，而且呢，但是呢，加入校队的最出色的玩家可以免于支付学费，就是用比较高的高手来给自己打名牌。哎，你看这个人，这是我们蓝翔技校毕业的哈。 我觉得日后网络开黑可以先自报家门了。 哎，我蓝翔出来的， 我蓝翔出来的，气势感觉先输了一半。 是。 灯熄灭了，原来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记得吗？你如今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天空下着一样冷冷的雨，落在同样的时间，昨天已越来越遥远。

love is for you. 来自杨丞琳的一首歌曲 In Your Eyes， 在你的眼中。今天早上音乐秀是什么样子呢？不妨来告诉我们。好了，这是8:38，欢迎继续回到今天我们为您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我是金鱼。 费劲儿说，我喜欢你们今天选的歌，也喜欢你们今天说的话，当然我更喜欢今天互动的听友。 哎呦，我特别喜欢今天互动的第九名第八名啊。 是，反正大家今天呢都不停的在给我们提供一些这个节目当中的养料就是了哈。杨丞琳的这首歌曲 In Your Eyes 确实呢是一种甜甜的感觉，但是最近呢有人非常喜欢吃甜一点的辣酱，来自于美国人已经开始有点热衷疯了啊！那一款叫做四川辣酱的东西，他们现在已经就是简直啊超火的，你知道吗？ 嗯，因为之前的时候是麦当劳首先加了一次啊，加完之后发现说，哎，加完辣酱之后卖得特别好，这些产品。 嗯， 那么麦当劳呢宣布本周将会回归四川辣酱，这一次差不多会发行2000万份。 哇，真的是超多啊！而且呢，这个在美国具有超高人气的麦乐鸡辣酱，曾经是1998年的搭配动画电影《花木兰》来推出的，立刻拥有大量的拥趸，不光有电影周边的配乐，还有电影周边的辣酱啊。 因为提到了花木兰啊，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故事，所以当时配合着发行了这个四川辣酱，没想到配合的这个麦辣鸡也卖得特别的好。 对， 所以也算是吃货统治吧，美国人开始热衷我们的四川的辣酱了。 是在去年四月呢，科幻动画《瑞克莫蒂》第三季的第一集当中，男主角瑞克呢展示出他对这款辣酱的狂热，他当时说啊，你知道吗，就是98年那款辣酱超级好，到现在为止已经没有了。然后因为这部动画片是非常火嘛，所以很多人说，哎，这辣酱到底什么味儿的？ 但是还有一件更夸张的事情，大家知道，就是茅台酒你在家里放很久的话，拿出来这个价值会变得翻番儿。 对， 但这个辣酱也很厉害，因为98年的时候是搭配花木兰发行的这样一些，所以在这个eBay上呢就出现了98年的二手四川辣酱。 二手四川辣酱， 你知道卖了多少钱吗？ 卖多少？关键没有防腐剂，现在应该也坏了吧？ 但是真的是有成交， 多少钱？ 差不多10万人民币。 哇，太可怕了！98年，你看。攒点什么东西都能火啊，拿个辣酱都可以。 攒点什么北冰洋啊，我觉得这个怀旧营销还挺棒的。 只对你有感觉。 姐的眼神心像海底针，光是猜测我是愚不成，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 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

除了这个他们两个这个主角不太一样，就是一个是黑黑白白分不清楚的熊猫，另外一个是小青蛙儿子，其他的几乎场景都是一模一样的哈。 但现在是在这个新品榜当中挺进前十，所以说是不出所料的一个成绩，大家还对于这个养熊猫啊养青蛙啊还是非常热衷的。 嗯，喜欢的话我觉得可以在上面去放飞一下自己。哎，你现在攒了多少张明信片了？ 哎呀，我觉得最悲惨的是我把之前的手机丢了，所以我的花儿子的所有明信片都已经随着走了， 随风而逝了，所以你可能只能在这种想象当中来感受一下花儿子的美了。继续来听听来自于郑俊树你那么美。 还下着雪，时空中飘落的思念，可是你和我爱情也许只是句爱过，不是对和错 ，No， 只是你要的温柔。你那么美，那么熟悉的眼泪，每红着眼却无法互相依偎。我看不见，像是在梦中的脸，再回昨天，你是否会回到我身边？ Terry 中郑俊树带来的你那么美。有的时候呢我会感慨音乐的流派的发生的变化，现在的这种电子音乐的感觉呢是这么的清新脱俗，但是你再把眼光拉回到20年前的话，你会发现当时的歌曲的风格跟现在真的有很大的不同。你像李明的说，李连杰和钟丽缇主演的电影《中南海保镖》当中的一个插曲，当时呢我听过这个歌曲，其实就是那种慢版的一种柔情的情歌，一直在旁边的电影当中是慢慢的垫着哈。 嗯，这首歌叫你还有什么怀疑，这也是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你觉得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原声，或者是最喜欢的一首电影当中的歌曲，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 对， 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也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但姚这位朋友特别的可爱，应该是第一次参与互动吧。 嗯， 他头像是一个单板滑雪手的这个照片啊，发过两个字互动， 这也算是一种互动的方式了，就是发两个字来互动哈。这个反正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个后花园当中有很多朋友很可爱哈，有的时候呢会发一些这个像雨佳也发两个字签到， 是 啊。 手动签到啊， 手动签到。 我们在早上的这个上班路上呢，也通过大家来分享一些好玩的东西，来听听我们分享的好玩的资讯以及好听的音乐，来伴随着大家欢乐上班路。 对，你像邹平的说，经典的歌曲怎么能少了少林寺当中的牧羊曲呢？哎，这才是真正的这个年代感出来了哈。 嗯， 老一辈人心中永恒的旋律，红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今天我觉得算是听到了很多朋友在各种不同时间段或者是各种不同年代当中在自己心底的回忆，我想也拉出了很多人对于电影当中那一份音乐当中的一种情愫的感情哈。 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着奥斯卡这个主题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的电影的原声的一些作品啊，也看到了大家心目当中记忆深刻的那些电影还有影视原声。 嗯，再来看一下昨天呢是惊蛰的节气啊，雷动万物醒，春回大地中，这时的气温的回升加快，见有春雷萌动，惊醒了蛰伏在土壤当中冬眠的动物，也让我们也深深懒腰哈。 今天白天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是持续晴到多云的，气温和昨天差不多，但是空气扩散条件有转差的趋势，大家出门的时候可以备一个口罩。惊蛰时节天气乍暖还寒，我们都知道啊，老话说春捂秋冻， 对， 所以还是要穿厚一点防止到春寒。 对，注意预防一下感冒。根据世气象的预计呢，未来3到9天最高的气温是5度到13度，最低气温是-3度到1度，昼夜温差还是很大的，所以请大家来注意一下身体。好了，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林俊杰因你而在，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明天见了，拜拜。